《圣咏集》第29篇，天主的众子，请赞美上主，请将赞美、光荣归于上主，请将主名的荣耀归于上主，穿上圣洁的华服，朝拜上主。上主的声音响彻水面，天主的雷鸣在显示庄严，上主临到澎湃的水面，上主的声音具有威权，上主的声音具有庄严，上主的声音劈断了香柏，上主折断了黎巴嫩香柏，使黎巴嫩像牛犊一样舞蹈，使席尔翁像小牛一样跳跃。上主的声音放射出火舌，上主的声音震动了旷野，上主震动了卡德士旷野，上主的声音摇撼橡树，波光森林，凡在他殿中的都齐声高呼光荣。上主坐在洪水之上，上主永远高坐为王，上主必将永力赐给他的百姓，上主必以平安祝福他的人民。